都俾少时间我哋继续讲我哋今日压轴嘅黄杨达。 哦， 呢单嘢讲啊，压轴真系要压轴， 系啊，压轴之中嘅 压轴。咁啊，或者咁啦，有少少引言先啦。以前有一套电视剧，就丽的年代嘅电视剧，就叫做《湖海争霸录》。 系， 咁啊，又系阿老萧嗰啲编剧噶啦，嗰个年代嗰啲嘢啦。个古仔就系话咧，发现到咧，原来咧喺个池塘里边就藏咗30,000两黄金，但系点样发现嘅呢？原来发觉池塘嘅水涨咗， 系 咁，所以咧就知道有30,000两黄金沉咗落去啦。 系， 我爸爸咧即刻话：你即刻计条数，究竟有几多？嗰、那个体积有几大？ 系， 结果计得出嚟咧，大概系两个火水罐到啦。 系， 因为金系重嘅。 系啦，嗱，我点解讲呢个古仔呢？就系阿黄杨达先生咧，就喺佢嘅节目嗰度大大声喺度讲，点解佢而家要用翻自己嘅即系设备，就唔用公家嘢啦。佢因为咧就人哋充信嚟， 系啦，俾钱嘅， 佢话要俾钱，佢要俾钱，佢话 俾人停咗， 仲讲咗一封信，唔系俾人停咗，佢系加佢价，嗰封信咧就话佢用咗170,000 mAh 旧年。咁所以咧就，所以咧就话嗱呢啲系有证有据有数啊，又话我乜又话督又话成，咁佢就唔觉意咧就督爆咗自己， 一百七十万小时 ，real hours 小时 小时， 好啦，点解话佢督爆咗？ 廿四小时转播， 嗱我唔计佢廿四小时，我当你咧 170几万啊， 170万啦，你当佢 万， 嗱我即系好简单嘅数啫。我当你得4个钟头系有你万人台啊嘛，我当你得4个钟头一日系有万人台，其他嘅20个钟头系零，我计你，咁一日咧就应该有40,000个 view hours， 系 一日，即我计你4个钟要，我完全唔计你咯，好啦，我当你一年咧，你就话开足365日噶， 系， 咁我当你礼拜日冇人睇嘅，咁即系52个礼拜就乘52啦。就每个礼拜得6日节目嘅啫，就乘6，咁个数乘出嚟系几多咧？系1,248万 小时 ，real hours 系。 咁你就谂一谂，你又谂啦，佢而家得170万， 系。 咁即系话俾你听咧，就算用咁保守嘅计法咧，佢呢个一定唔系万人台，系千人台嘅啫。 系。 如果咧计翻正，即系每个钟系有人嘅话咧，佢应该低过1,000人嘅。 我如果帮你计条数，170万除365咧，就等于4,657.5。 啊， 即系如果一日计数啊，有4,000几个，除翻24小时咧，就每小时系194秒。 啊，当然啦，你廿四小时， 廿四小时计，嗱咁嗱，我乘翻二，因为咧当你夜晚瞓觉系嘛，净系12个钟头有节目嘅啫，12个钟头瞓觉，每个秒系有388。港交所个 number 388 秒，所以咧佢就真系以为170万就大到人， 啊、 但其实咧佢 除一年啊嘛，365日啊嘛， 佢自己冇计呢条数嘅， 冇错啦。但系香港早晨每日都做4个钟啦，之后早 好似3个钟 定2个钟啊， 当佢两个先啦。咁你睇咗其他节目噶嘛？ 半夜又播啲咩蜘蛛咯，行咗6000 咁啊 live， 仲多人过陈云嘅节目咯。 我哋净系计大香港早晨啫。一个礼拜就做5日，礼拜六日冇噶嘛，系嘛？ 冇， 每日2个钟，即系10小时啦。一个礼拜系嘛？10小时乘以55个礼拜就550，将头先170万。 52个礼拜啫， 吓、啊？ 52个礼拜。 啊，52，咁啊500除520啦，系嘛？ 520， 170万，计一计先啦， 好认真啊，大家。 10万、8万就除翻520，就平均咧就每个有3,269。 但系就得一个节目啫， 一个节目啫。 但系佢好多线节目噶噃。 系啊， 我头先个计法就已经计4个钟噶啦，已经系计得好保守。我当你剩低嘅20个钟系零， 系 你都已经搞成咁啦。 系啊， 咁即系话咧，你其实平均咧呢个台系得几百人听嘅啫。 系啦， 所以佢自己都爆咗自己噶，其实 平均系得几百人听。 所以证明到佢去睇佢呢个5周年咧表演咧， 咪就系嗰班人咯， 就系嗰班人。 其实倾巢而出噶啦， 倾巢而出。 佢所有嘅人咧，其实我当时都觉得咧，佢系成大咗200嘅，全部出嚟次次都系有几万人。哦，啱啊，除翻200就嗰条数啱噶啦。 系就系嗰班人啱啊。 佢话俾你听啊，佢嘅收视咧就系200。至到250左右，计埋啲技术人员，有啲冇出嚟嘅话咧，就可能系250 view 咯。 喂，但系佢而家咁，你记住喎，那个节目咧就现场有200几人， 但系咧，佢个 wheel car 咧就有过万嘅、哦，即系话咧，你有得全部。如果你系真嘅话咧，就即系全班人咧，绝大部分口爽荷包立嘅。原来 同 Billy Ma 一样，24000平均一折，但系实际俾钱就得唔够700人啊，一样。所以佢哋屌票系啱嘅，屌你老咩成日想听免费节目，我啲咁高质素嘅啊，屌你老母，你哋啲人就系唔肯俾钱啊！而家亦都一样啫，人哋可能真系有呢、這个。人数听萬几人，但嗰萬几人可能系听你睇下你点衰， 即系对家嚟嘅， 系可能系啦。 即系真心想睇你哋表演咧，原来得200多人嘅啫。 系啦，就嚟晒啦， 应该差唔多啦。你睇，你谂下，你睇佢，你睇佢讲个170万 view count 一年咧，你一计翻转头，如果一计咧，你系知道呢个系百人台嚟嘅，其实 紧要， 就唔系百人 百人台系啊， 百人台嚟嘅啫，佢连千人台都未必系。 系 佢依家嘅情况系原来系咁嘅，即系佢自己踢爆咗自己，佢都唔知道。不过咁，佢呢种讲法咧，讲俾自己人听嘅啫。 其实冇踢爆自己嘅，佢哋大家知道佢系200人嘅啦，一路都话佢系200人、200view到噶啦，每一个节目系嘛，佢哋中意成大咁，成大几多倍啊嘛？通常成大50倍咪10000啦。 哦，呢啲行军打仗个都有噶啦，我号称百万雄师，实际几万人，经常性啦。我哋读中国历史， 读中国历史大把， 大把个个都话系咪？我净系计嗰阵时秦始皇啊，杀咗几多100000人。几时开到个坑，见到咁多尸体咁多骨嘅、哦、 坑？呢个长卓 赵 秦赵长卓大战吓、啊，跟住咧 坑400000嗰单啊！你讲 系啊，坑400000赵卒 赵卒嗰单 长平定长卓 长平大战 长平大战系嘛？ 啊，你边度揾到？ 系 几时揾到有400000个尸体？ 个问题就系当时有冇咁多人口啊？ 喂，全个秦国都系100多万人口啫，当时点？ 当时边度有咁多人口啊？ 喂，点样坑400000赵卒啊？真系全部都系作大嘅，几万人有嘅、哦，所以因为佢哋就作大条数噶嘛。 所以王杨达真系大将之才。啊！呢净系呢样嘢已经吓，同、啊、我哋中国历史人物可以相提并论。 你俾翻个 够唔够？ 你俾翻一样嘢，你俾翻一样。佢呢种讲法咧，系可以稳定佢自己内部嘅。 唔得、啊，你嗰啲咩热血少年军喺度执笠。咩 嘅救世 体育救世嗰啲又执埋粒，你溃败啦已经系咪先？ 哦，唔系啊，佢而家呢一水咧，佢就算200多人都好，佢收翻10多个咧都有排玩嘅。 边有排玩？哦，喂，唔系叫咩玩？佢叫做 方舟嘛？ 唔系 方舟计划啊！ 头先佢话咩热血少年军嗰度叫乜嘢话？你话 啊全签 啊全签， 系就俾人全签嘅啫。如果唔系边有优越嘅世界？ 但系咁，但系佢有个问题，佢卖咗好多嗰啲票 军券。 嗰啲系咪同呢个当年日本即系卖俾香港啲军票一样？ 四蚊对一蚊啊， 系咯，系咪等于卖军票啊？依家 差唔多啦， 系啦。佢嗰阵时喺唔知嗰个好似年宵咁咧，整张折台嗰度，跟住挂碌直翻，即系用手写写住 军 机处，咁你已经睇系溃败嘅先兆啦，已经系咪先？ 即系周星驰咧，少林足球有张卡片啊，自己画嗰张咧， 自己手写 样啊嘛，都系咁上下啦。 或者系嗰套咩同阿孟达嗰套 哦，中国古拳法 嗰度系啦，嗰种系破坏王啊， 破坏之王 啊。你咁样阿黄杨达夹埋陈文都几似呢个组合，周星驰加吴孟达喺度老即系千， 梗唔系啦，梗系周星驰加罗家英啦，好头翻陈文啊。 唔系呢个其实几有喜剧感嘅，即系我哋用一个好比较宽容啲嘅角度就比较 周星驰有啲剧嘅， 系啊，所以我哋点都唔啱， 讲唔啱，两个人 相扑嘛， 唔啱，系嘛， 扑扑联盟， 系偷偷联盟， 唉，算啦，咁啊，喂，今日时间。加咗时啦，我哋咧要讲拜拜啦， 好，拜拜， 拜拜。